迷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消息，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，赠交强险，老奥迪换购居家3000元补贴，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端午遇上儿童节，5月28至31日，百得利翼装奥迪双节特惠，百台特价车阶梯抽奖等您拿，抢订热线5965-9999，5965-9999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显得真些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悠悠亮，晚风吹愁如海浪。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掩着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 成不成，相爱偏不让，何必

are falling in love. When I fall in love. When I fall. 的狂甚至他的话，直到 到现在，才发现自己不够坚强。你说你依然还爱着他，还有些往事你割舍不下。你不止一次苦苦的挣扎，越是想他越是让你心乱如麻。但回忆就像困境夜里的沙，不管有多痛你都要柔柔的擦。也许那苦涩偶尔会让你泪如雨下，也要假装你已忘记了他，也一直留着当初他送你的。点着当时他承诺的话，尽管那寂寞偶尔会让你黯然神伤，也要试着让自己不再去想。 希望 笑的时候就该欢笑，当风吹起的时候就应该飞扬，当年少的时候就该梦想，当心酸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忧伤。人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即日起至6月30日，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GLA 200所有车型，可续享购置税减半支持，更享金融贷款方案，日付低至6.88元。详询利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。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，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，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，带着春的希望。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28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笑寂寥，心太高到不了，明月照路迢迢，人会老心不老，爱不到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，看似花非花无非滔滔江水留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，爱逍遥，情多笑，酒爱倒，仰天笑，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。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，红尘笑，笑寂寥，心太高到不了，明 越走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。看似花非花，雾非雾，滔滔江水流不住。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，爱逍遥，情或笑，旧爱动，仰天笑，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。江湖笑，爱逍遥，爱或恨都不要，仰天笑，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。 Thank you.

谁，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，天有多长，地有多远。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穿肠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啊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。 这一世阴影我不要，只求换来红颜一笑，穿肠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啊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。 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摸透我心如何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在全心握着，而回忆也是铁就是伤人，于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吧，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。